OK， 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你儿子在地上的时候，他如何向你祷告？他说：“父啊，他总是称你为他的父。”也基于这个事实，我们也可以称你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父。只是我们不多思想的，也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却是极为叫人意外，极为应该叫人觉得惊讶的极大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我们所领受的，不外乎就是能够称你为父的，向你，向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祷告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今天是耶稣的祷告第二章。耶稣祷告，口称阿爸父。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这是当然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所谓的大祭司祷告或者分离的祷告。耶稣要离开世界之前的留给我们的最完整的一篇祷告。首先我们注意，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从父那里来，他从父那里来也要回到父那里去。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这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因此从开始到末了，我们主的心都在他父那里。从一开始他就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这是对他在地的父母说的。你们为什么找我呢？你们岂不知道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我岂当在我父的家中吗？然后我们想到耶稣在世界上，在世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个祷告，也是对他父的祷告。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从开始到末了，他的心在他父那里，所以他理当，他自然的，他天生的，要火热的向他的父祷告。但是马克琼斯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他向父的祷告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性的。为什么呢？祷告这个动作，祷告这个作为，必然是定义上就是由人向上帝所发出的。只有人才能够向上帝祷告。OK？ 但是有哪一个人称上帝为自己的父？我父啊。父啊，马克琼在这里提到说，没有犹太人，在耶稣之前或许会向上帝祷告，称上帝为耶和华我主我的神，甚至是我先祖的我父的上帝。但是耶稣总是说父啊，我的父，这个就是所谓的革命性的。史无前例的直接称上帝为他的父。 OK， so 如果祷告是定义上就是一个人向上帝所发出的祷告，必然是由人向上帝所行的。那么如果耶稣他只是人，他是一个人，他的祷告也是真实的，他必须是一个人才能够发出祷告，那么犹太人就全然有理由要拿石头打死他。为什么？因为他称神为他的父，这个的意思，我们已经很习惯将称上帝为我们的天父，但是在犹太人的耳中，而他们也没有错，他将上帝称为他的父，就是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 所以就此来说，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当犹太人听到耶稣向上帝祷告“我父，父啊”等等，这对犹太人来说就是亵渎。因为如果一个人单单是一个人称上帝为父，就是将自己与上帝当作平等。OK，我当然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单单是一个人，因此他理当称上帝为他的父，因为他天生就是上帝的儿子。我觉得天生这个中文用来形容三位一体父与子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天生 natural。而这个天生用来形容三位一体第一位格和第二位格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知道这个生是所谓的什么。在某一刻出生。不是 ,right? 所谓的永恒的出生 ,right? Eternal generation. 他本来就是父的子，因此当他向父祷告的时候，本来就应该称上帝为他的父。OK?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这里是第37页。然后在第37页最下面一段，马克琼斯用了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1章27节。他说耶稣这个祷告将父与子亲密的关系表露无遗。这边讲到，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所交托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马克琼斯在这用这段经文，他要凸显的就是因为父与子之间有这么亲密的关系，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因此耶稣向上帝祷告的时候，理当称上帝为他的父，因为他们本来就有父子之间的关系。但是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马克琼斯所没有这边没有提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其实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就没有神学。Right? 马太福音11章27节，很明显的，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 ,no,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启示的，没有人可以认识父，没有人可以认识上帝。So, 改革中神学家一直都会有一个观念，真正的神学一定是 a crystallogically calibrated theology,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一定是透过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所以认识基督会以基督为中心，从来就不是相较于以三一神为中心，或者相较于或者对比于以父为中心等等。 No, 那不是二选一，而是必然都是。如果你要认识上帝，你必然就是要透过子。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等等。OK? So, 这边有一个插题。这边讲到这节经文，我们继续思想马太福音11章27节。这节经文除了凸显父与子之间这么亲密的关系，因此当我们的主向他的父祷告的时候，理当称他为父。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思考，趁机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关于上帝的知识，没有人知道父。关于上帝的知识，这个神学是什么样的神学？也就是说，子所指示给我们的神学是上帝他的自我认知吗？是不是有这个可能？也许吧，因为你想，子就是上帝。因此，当子乐意指示我们关于上帝的知识，那么这是不是就是上帝的所谓 archetypal theology， 上帝对自己的自我认知？你如果稍微延伸思想一下，答案应该会是不 right， 因为上帝，如果上帝是无限的，那么这个 archetypal theology， 上帝对自我的认识，或者上帝的自我神学 theologia a se， 必然是什么？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上帝的自我认知必然是，既然上帝是无限的，那么上帝的神学或者上帝本质的神学必然也是无限的，而我们人则是有限的，有限的不能够抓住涵盖或者 comprehend 理解无限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很快的排除这个可能，就是子所乐意传递给我们指示给我们的神学必然不是上帝的自我认知 archetypal theology。 那这是不是可能是上帝儿子之无所不知的荣福之观？而这个之无所不知是按照人性所说，人所能够知道的无所不知，不是绝对的无限，但是相较于一般人来说好了，仍然是无所不知。凡人可知道的他都可知道，他是否将这个知识传递给我们，或者这个知识的神学上面的术语，就是其实就是荣福直观，不再是凭着信心，乃是凭着眼见直接领受关于上帝的知识，或者关于上帝的荣耀。Well, 是否有这个可能？ Maybe, 也许 OK、路德宗会倾向，当然经过我们刚才的讲解，改革中会认为说要领受上帝的 archetypal theology 是不可能的，因为基于有限不能跨越无限，或者有限不能涵盖或抓住无限的这个原则。但是你还记得那个路德宗的关于属性相通的理解，就是有一些神性的属性是直接可以传递给人性。包括无所不知，所以如果是如此的话，他也可以将这个知识传递，直接传递给人。虽然 logically 逻辑上是不是有意义，这个我们就暂且不讲。而罗马天主教则会比较倾向，就是这个传递耶稣传递给我们的神学是他的荣福之观。也就是说，对罗马天主教来说，按照他们的神学，上帝的儿子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在天上的知识，得荣耀的知识。他虽然看起来是一个 pilgrim， 是在地上行的，但是他已经被赐予一切的恩惠，因此他直见上帝的荣耀。他就无所不知，有荣在地上，他就有本来我们人只有人在天上才可能有的荣福之观。而我们的理解会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这必然是不是上帝自我的神学，也不是子的荣福之观，无所不知的荣福之观，而是有所不知，也就是有限的受造的传递的神学。 OK， 所谓的 theology of the union， 或者你可以说 theology of the union 还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升华，还没有升天得荣耀的这个神学。OK， 我只是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议题。所以有些经文可以提供我们这个解读的线索，譬如说除了父以外没有人知道那天，就是关于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只要再来，或者末世最后审判要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处在地上，他的知识仍然是有限的，他只知道那无限赐给他的圣灵让他知道的。关于这点，在克西马尼的祷告，我们在那篇讲道中有提到，当他求父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若是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去。”他不是只是做做样子求 ，It's not a hypothetical question， 他是真的不知道，按照他人性来说，所以他的求是真实的。等一下我们会再思想这段经文。所以这个神学并不是上帝本身的神学，所传递给我们的神学仍然是受造的，仍然是有限的，仍然是 mediated 传递的，他先领受，透过圣灵领受再传递给我们的神学。所以因此再回到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虽然马克琼斯在这里凸显父与子天生亲密的关系，但是我认为这节经文也凸显父与道成肉身的子之间的关系。OK， 是从最后面这个，如果有人是透过子而知道父，而这其中所凸显子与父亲密的关系，除了他们天生的关系之外，也凸显子道成肉身之事实。OK，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So， 我们可以再多加思想，好像这本书里面直接没有的，就是耶稣之所以可向父祷告，可称天父为父，因为当然他本来天生就是上帝的儿子，但绝非只因为他本来就是天生上帝的永恒之子。我们甚至可以说，若他只是天生上帝的永恒之子，第二位格，他不能够向父祷告。Why？ 为什么？哎，我的没有声音是。你们可以讲一下话吗？我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声音。哎，怎么都没有声音？有， 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可以。 啊，我牧师 delay 了。 对，我牧师有点 delay。 的说话。 Sorry， yeah。OK， 我会建议那个，如果你们时常用 Zoom， 家里一定要有无线基地台。如果你只用那个手机的无线上网 ，Zoom 的效果会很不好。所以 ，Anyway， 所以牧师刚才你讲的话我没有听到，都有 delay， 对不起。 好，现在听得到吗？ 现在可以，对。 如果他 如果父与子只在永恒中有那个关系，那因为祷告是人才需要的，所以如果只是在永恒当中，那就子就不能祷告。 yeah, 简单的来说，就是与其说是人才需要，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的说，祷告是只有人才能够做的。因此若子只是永恒之子，从来没有道成肉身，他无法也不能向父祷告，这是很荒谬的事情，上帝向上帝祷告。但是 OK, 他可以，他理当称天父为父，因为他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正因为他不只是上帝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因此他可以向上帝祷告，也理当向上帝祷告，也理当称上帝为他的父。而且这个的有这个父有另外一层的意思，他不仅是天生上帝之永恒儿子，他也是领受儿子名分的上帝儿子。这个好像在圣灵论里面我们最近有提到。 So 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或者在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发出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通常会直接理解耶、yeah, 他当然是，我们有神学基础的人说耶、yeah, 耶稣是第二位格，他当然是父的儿子。但是这个宣告不只是关乎那一层关系，更关乎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我们之前好像也有讲这段经文，也有讲说那个在约旦河受洗的那个宣告，不只是关乎他天生身份上帝儿子的宣告，也是关乎天生上帝的儿子居然在时空中道成肉身，就必须顺服天父，甚至顺服以至于死的宣告。那个这是我的儿子，我喜悦你，就预告约旦河的洗，就预告那我们的主迫切盼望在十字架上的洗，他在十字架上的那个顺服，叫父这宣称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这个的这个的子，我们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领受了儿子的名分。而圣灵罗马书一章第四节说，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这个显明就是印证他确实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 OK, 好。 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是花一点时间思想，就是耶稣祷告的本质，为什么他能够向父祷告？我们通常不会思想为什么他能够向，他当然能够向父祷告。 No,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上帝的儿子能够向上帝父祷告，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他必须道成肉身，他必须顺服，他也必须按照他人的意志或人的灵魂，理性的灵魂向父祷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一点，因为马克琼斯在这里面有一句话，在中文里面，其实在英文里面是一样的，翻译没有错误，可能会使人造成一些，至少心中会打一个问号，我觉得了。所以马克琼斯说，因为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只可以放胆的向父求。这当然是在第38页指他在克西玛尼里面的祷告。尚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Right?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基督必然有两个意志或两个意思，一个是按照他神性的意志，这个意志就是三位一体的意志，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共有的意志，没有分差，没有区隔，是同一个意志。而他在这边讲，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或我的意志，这必然是指他按照人性的意志。 他是凭这个意志顺服上帝，向上帝祷告。道成肉身的子，岂开我们向天父祷告的门、okay. 不只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而是他是上帝的儿子降临在肉身之中，道成了肉身，因此我们才可能像等一下会解释的更清楚，我们才可能向上帝祷告，称他为我们的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也因为有他，我们才有神学。OK， 马克琼斯说，基督的位格与工作，他的 person， 他是谁？他做了什么？因为他是谁？因为他的工作将我们带到上帝面前，因此人与神之间的祷告就变成父与他的子民与他的儿女之间的亲密对话。 OK， 关于这一段，前面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没有。 OK， 那我们就继续看儿子名分的灵，这是来自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中文的翻译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这边提到说圣灵是父与子之间的连结，这是奥古斯丁的神学， right？ 我们之前圣灵论有提到那个 bond of love， 也是道成肉身的子之不可分离的伙伴，这是在经文中处处可见的。在我们主道成肉身的在地的生命之中，到处都有圣灵的陪伴。Okay？ 从他出生到他离开，到他死。Okay？ 这边讲到说那个儿子名分的灵，因为英文就是 spirit of adoption， 所以熟悉英文的就不会觉得说这个有什么奇怪，但是我不记得中文圣经和合本里面有这个字句出现，儿子名分的灵，也许我错了，是不是有吗？有这样的字句直接在和合本里面出现吗？儿子名分的灵好像没有，对不对？其实这就是罗马书十五章那边讲到的儿子的心 Pneuma Huiothesias， 那个心，我们知道在中文圣经里面的心或心灵时常就是 Pneuma， 就是灵的意思。其实多数绝大多数尤其在新约里面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应该是圣灵。 Anyway，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就这个意思，不外乎就是圣灵。所以这边讲儿子名分的灵，不外乎就是基督的灵所赐给我们的，叫我们得着儿子名分的那圣灵，因此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接下来十六章就解释嘛，圣灵与我们的心，那个心其实就是 pneuma， 所以圣灵与我们的灵，所以这边我如果记得没错，那边应该不是卡迪亚，应该是我查一下，所以这可能是少数，这个灵就是我们的灵魂的灵，八章十六节。哦呀呀呀，都是 pneuma， 所以圣灵与我们的灵同心，这边翻译成应该直接翻译就是圣灵与我们的灵同心 同时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OK， 好， So 马克琼斯在这里也就讲说，这边是39页下，应该是下面这两段经文。正因为基督，他说基督与父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他如果不称神为父，他就会非常的不痛苦，非常的挫折，得不到满足。OK， 如果他不能够称上帝为他的父的话，那就等于是否认他们本质上那个亲子的关系 ，paternity 的关系，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讲到上帝第一位格和第二位格天生就有的关系。OK， 所以他唯有他有独特拥有这份独特的喜乐与特权。但接下来是我们应该要比较注意的，他要强调的不只是如此。OK， 司务真说，他曾经提到，如果有任何女子所生的人，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生来就不需要祷告就可以活在这世界上，如果有这样子的人，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意思就是说，言下之意，对不起，因为我不知道这篇司布真这篇文章的上文和下文，但是马克琼斯要在这里所凸显的，应该就是司布真在这里所讲的是，我们的主其实是不需要祷告的，但是他像我们一样也祷告。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不需要祷告，那么那个人唯独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马克琼斯说，我们岂不应该持完全相反的看法？Rhetorical question， 答案就是当然应该持完全与司布真所相反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既然道成肉身，他生来就需要祷告，如果他是人。Okay. 这边提到，所以再重复提到，因为他与父之间有那个天生或天然的关系，因此他必然想要与他的父交通，这个交通必然是透过祷告，因为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不可分离的伙伴常常在他身上，总形影不离，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有圣灵常住在他身上，因为在他身上常有圣灵的工作，因为他就是 the man of spirit， 因此他会激励他习惯性的渴望与他的天父团契祷告，这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圣灵必然在人身上所发出的工作。所以有人会说，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基本上就不是基督徒。So 我们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马克琼在这段里面讲说，我们的主理当向他的父祷告，因为他们有天使，因为他本来就是子，这是一个天然的关系，也因为不只是这个 natural relation， 也因为有一个圣灵在他身上所产生的一个 habit 或者习性，所以他必然会有这个祷告的动作。既然有这个注入的习性，必然有外在行出的动作，就是祷告。然后接下来在39页最下一段一直延续到第40页的，基本上他在这边，马克琼斯在这边提到说，亚当身为上帝的儿子是蛮有喜乐的等等等等。他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单纯有爱，这个爱更是父对子的爱，父为此将圣灵赐给亚当。基本上马克琼斯在这里讲说，要做一个人，就是人定义上就是向上帝祷告的，与上帝享有亲密的联合与交通。 Union and Communion。 人的定义就是与上帝，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你之所以是人，就是与上帝享有这样的 Union and Communion。 那人与上帝的联合与交通是怎么呈现出来？如果你是人，必然是透过圣灵的祷告，与上帝亲密的对话或交通。 OK， 马克琼斯基本上讲到亚当是，就是说基本上人的定义就是向上帝祷告的。所以当如果道成肉身的儿子真的道成了肉身，那么他必然有圣灵赐给他，叫他可以向他的父祷告，享有这样亲密的关系。他道成肉身，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提到，他上帝并不是就是哦，那你看着办吧，你来到世界上，那你就走你自己的路，看到最后你会不会走上十字架？No， 这边的翻译说，凭着圣灵的工作，因为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也就进入这个坚信关系。其实原来就是简单的，就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因此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得到 confirmation， 得到确认。这不外乎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圣灵赐给我们就是一个确据， right？确据我们有份于基督，有份于来世，有份于上帝。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如此，他领受圣灵，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确据。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领受圣灵也是一个确据或者印证，我们真的是父的儿女。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我在教材里面有一个上帝赐圣灵给亚当，也赐圣灵给末后的亚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这对我们如何理解救恩有什么关系？我忘记我当初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 听得到吗？ 可以 啊，我想到的是在圣灵里祷告，不是在形容祷告的那种情感，而是在描述一个确据，就是从主耶稣身上所看到的圣灵充满耶稣，所以耶稣能祷告。我的话也只能表达，但是我越来越明白，只是现在还不是很能够讲。从耶稣身上看到在圣灵里祷告。 在圣灵里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如果你仔细想，其实不是很复杂，并不是说某一种基督徒的祷告，或者某一种基督徒进阶性的祷告，或者某一种基督徒才有的祷告，而是说提醒我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不要重复，不要一直好像坐在外面这样。 No， 如果你是基督徒，就应该在圣灵里，就应该像一个有领受基督的灵的人祷告。也就是说，祷告真正的祷告定义上必定是在灵里的祷告，没有其他任何真正的祷告。所以那个要在圣灵里祷告，是提醒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不是说你们基督徒，你们这些信徒，你们这些门徒之间有一些人啊，你们要尽量的不只是要祷告，而且要在圣灵。那不是这样子，就是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对。OK， 因为我们与我们的主联合，与上帝的儿子联合，因此当他可以祷告，我父啊， 阿爸父，我们也就可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 Alright， 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我上天堂，我一定要找到玛利亚，问她说：“你当初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很有趣，其实有很多我们还可以思想。那天我们的主居然选择向马大拉的玛利亚显示。So Gerhardus Voss 有一篇很精彩的讲道，有讲说为什么。我们好像也有在提到说，因为我们的主认知是这个人他特别需要他的主，所以他没有像他门徒，没有像男人们，反而是像一个女人，像这个抹大利的玛利亚显示，然后对他们说：“你去对我的兄弟说。”很有趣，传达这个讯息的是一个女人。然后这个讯息是，我要去见我的父，但不只是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OK， 因为正因为我们是与他联合的，所以凡他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包括他的父。Right？ 还记得加尔文的那个 dictum 吗？若我们在基督里面与他联合，凡他有的我们就有；若我们没有与他联合，在他之外，凡他所有的我们一切都无份。Yeah， 我们会讲说 yes， 这个福分包括任何属灵的福分，其中有包括儿女的名分 right adoption， 然后成义成圣得荣耀等等。Adoption 其实用另外一种方法讲，得儿女的名分，用另外一种方法讲，就是如果他有父，我们也有父；如果上帝是他的父，那么上帝也是我们的父。因此，基督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大声的叫阿爸父。而这个特权，马克琼斯在这一章最后提到说，也将永不止息的进行下去，在天上继续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很多先贤们所用来形容祷告的用词来描述祷告，不外乎就是对我们上帝的家常谈话。Familiar conversation with God， 如果祷告定义上就是如此，那么祷告当我们得荣耀到天上与我们的主同在的时候，必然也不止息，除非你要说我们到天上就不与我们的上帝有亲密的家常对话。 OK， 我们也可以思想，那么这个特权，这个与上帝亲密家常对话的特权，我们在地上就有，在将来在天上必要持续下去。但是如何在天上持续下去？不知道大家 ，How do we 我们 也是要在基督里，透过基督。 OK， 那我们需不需要圣灵？ 要凭着信心依靠神。 我们在天上应该不再需要信心，因为凡信心的都变成眼见的。但是 ，remember， 还记得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描述那个我们在天上或者来世或者将来复活得荣耀的那种 生活秩序好了。如果你要用一个字形容那种生命秩序或者原则是什么？如果你要用一个字眼来形容，哈，属灵的 ，yes， yes。So， 我们在天上与父、与上帝享有着亲密的对话，必然仍然是一个三一上帝的行动。我们是在基督的面上看到上帝的荣耀，而我们能够在基督的面上看到上帝的荣耀，仍然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得荣耀的不朽坏的属灵的身体上不断持续的工作。若人的定义就是领受上帝的灵，而与上帝有亲密的联合与团契，那么这个意义将来在新天新地会推进或者升华，你要这么说，最终得到那个 ultimate consummation 或 realization 实现。这个属灵或者有圣灵在我们身上不会消失，不会因为我们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就我们不需要依靠圣灵， no， 反而是更领受圣灵，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字眼，无所限量。OK， 好，这一切不外乎，尤其在最近这段时间，应该是非常实用的，对圣徒来说，对各位来说，应该更加激励你向你在天上的父祷告，与他有亲密的对话，因为这是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换来的特权，你有这个身份，你就应该使用这个特权。来，就像你们在做父母的，不应该只期望儿子女儿肚子饿的时候才说：“爸妈，我想吃饭，我需要帮助，我现在遇到困难。”而是随时享有与儿女亲密的对话。So， 我们可以向父祷告，也表示父乐意听我们的祷告。哎、right ，就像人在地的父母如何乐意与儿女对话，我们应该全然期待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他独生爱子的缘故，也乐意与我们对话。这应该激励我们更加的祷告，不外乎就是更加亲密的与我们的神对话，因为他是我们的父，因为他的儿子是我们的主，因为他的圣灵是赐给我们，叫我们有得着儿子儿女名分的灵。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问题？分享。没有吗？都 OK 吗？大家都 OK？ OK。都没有问题 ，OK， 好。我请凤娟，你明天能来吗？没办法。OK， 好。那你要不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打开麦克风。 亲爱的父神，我们从你面前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够领，主啊，享受在世里，再次拥有那个恩典，主啊， 与你亲密关系的来祷告。主啊，是的，因着你有赐下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每天都可以主啊在你面前，主啊认罪悔改，可以跟你说说话。主啊，是的，也当因为有这个祷告，主啊我们不忘记你就是那创造我们的神。主啊，是的，耶稣，我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主啊，每一个基督徒，主啊，我们基督徒这个身份，让我们得以能够每天的思考你的话语，跟思考在我们活在这个目的的意义。主啊，与你能够真的是成为一个连接的主要肢体。主啊，也帮助我们，不管是在每个肢体里面所遇到的问题，主要面临到的所有的瓶颈，主使得我们能够主要凭着那圣灵赐给的恩典信心祷告，能够更加的仰望你，依靠你。谢谢你耶稣。主要也感谢你每个弟兄姊妹摆上在这个时间里面再次的能够领受你的话，主要也能够保守他们晚上的睡眠，使在明天的主日是平安喜乐的。谢谢耶稣，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圣名， 阿们。保重，拜拜，明天见， 拜拜。